谁让它燃烧？狮子座的光芒闪到你发慌，别人说我疯癫，我说那是巅峰。闪电，没人懂的语言，只有我了解。拜托地心引力，你就是唯一。满天都是星星，我一眼看到，我一眼看到你。Oh baby， 我收到你的讯号，今晚感觉对了就好，我的爱就要爆发。 Oh, oh, oh.